别哭。 何峰看上去格外冷静，冷静的甚至让人觉得冷漠，不像从前的那个少年，所有情绪都夸张的外放，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内心的一点波动。 你现在先回家冲个澡，换身干衣服，再喝杯热水，等你做完这些我会去找你的。 真的？ 真的。 季彤没有与他多说，转身直奔家跑去。外面一直下雨，奶奶还没回来，也许是被困在菜市场了。季彤火速跑去阳台抽下衣服，进卫生间开始冲澡。热水淋得他身体泛红，季彤不停地发抖，用力地掐着自己的手臂，他满脑子都是废墟尸体，好像身临其境地置身山顶，周遭充满了焚烧与尸臭味。对于那个年代的印象都是从影视剧里来，隔着屏幕即便再激愤也做不到感同身受，现在那些血淋淋的惨状就鲜活地印在他脑子里，让人恐惧无措，难以接受。他把水温调更烫，可还是觉得好冷好冷。还有宋吗？季彤抬起双手，仿佛能看到他们沾满鲜血的样子，他使劲地揉搓，苦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不知道怎么去融化这些可怕的记忆。季彤不仅照着何峰说的那些依次做完，还把头发也吹了半干。他挎着包无力地坐在床上，身上还在轻抖着，对空气低声叫了他的名字。何峰。何峰出现在面前，这一刻他的心忽然安定下来，所有的不安瞬间云消雾散。他仰脸看着他，嘴巴微颤着，有说不尽的话，只听他说， 我不能常伴你左右，你要爱惜自己身体，别再像今天这样。 季彤不再像从前那般拘束，好像有了这层记忆与关系，有些要求和任性都可以变得自然起来。你能摘下帽子吗？何峰没有回应他，季彤忽然站到了床上，何峰微微扬脸， 怎么了？ 我想看清你的脸。 你坐下吧。 我不。 坐下，我让你看。 季彤这才坐了下去。何峰蹲在他面前，抬起手取下斗篷上的大帽子，比起从前他的轮廓更加分明，脸也更加瘦削，五官都立体些，成熟了，伶俐了，也沧桑了。姬童一言不发地观摩他许久，注意力转到他的眼罩上，他不是全黑色的，上面隐隐有些红色纹路，像是猛兽的纹样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 没怎么。 季彤想起前世之事，鼻子发酸。你摘下它，让我看看。 可以不看吗？ 等一下，我不看了。何峰无意识地抬手想为他擦去眼泪，手顿在半空，才想起来自己是个鬼，又放了下来。 别哭了。 很疼吧？ 我没有瞎，只是这只眼睛里面放了一点东西，不宜示人。 何峰难受极了，季彤泪眼汪汪地看着他。 如果你让我来就是看你哭的，下次我就不来了。你说你记起来了。 嗯。 记起什么了？ 你是土匪。 是。 我是被你的人劫上山。 还有呢？ 你教我射箭打枪，我们一起抓鱼骑马。 还有呢？ 我的妹妹被宋清桃杀了，她还折磨我， 然后我杀了他爸爸。季彤的目光暗淡下来，杀人这种事儿，以他现在所受的教育与长久的认知来看，是罪大恶极。 你是自卫。 何峰看穿他的苦恼，转移他的注意。 还记得什么？ 你一直保护我，后来我们你姬彤咬了咬嘴唇，低下头，脑中浮现起那些亲密的画面。屋里一阵安静。何峰太了解他了，一见他现在这副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季彤手抓着床板，赶紧转移话题。 还记得去裴家参加寿宴，后来日本人来袭，你回了山寨，我见你不在就回了无锡，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消息，就去找你，从瀑布后的密道上山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看到寨子变成废墟，人都死了，我想下山跳进了河，记忆突然就断在这里了。后面的事怎么也想不起来。 何峰像是大松了口气，面色缓和许多。 可我记得你说过你是48年死的，你去哪里了？出了什么事？ 我逃了出来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平常生活。 那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 找了，没找到。 为什么后面的事我想不起来？我们就再也没有交集了吗？ 没有。 你骗我。 何峰沉默了。